干嘛？ 损金收到吗？ 不收到心哪忙天还能来、啊、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，白天一块唠子，晚上一块听听新闻，欣赏欣赏歌曲。哦，给香点也取出来了。你看那马提着你没有？哎呀，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，有话就说，那是哭啥嘞？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，不能干重活，干点轻活，不能干轻活，看看庄稼，瞧瞧种，一来给农业帮点忙，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。 哎呀，我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，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。 哦，那个人老几辈都在这等着喂狼呢。哼，我就跟他说 你去，他不把你骂死。 那你说咋办呢？ 我也没办法。 一换一换一换，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啊？ 没决心，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，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。 爹，当初你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，不是和我现在一样，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。 哎，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，你嘞？ 咋，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？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？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啊？你要斗争二十年，我也等你二十年。 你还没结婚嘞，你说话就这么气粗。 银焕，哎，银焕，咱都冷静点好不好？银焕。

两军横战，老东手恁娘把一流城市一举摇摆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遮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，

这是我的，你看。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王外婆吧？哎呀， 这是李支书。 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哎，我支书，我怎么忙 了 你？ 这不嘛， 抽烟抽烟， 不给抽烟， 不抽 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支书 这个迎欢来的时候啊，个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是让你们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迎欢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，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。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天哪，没这个闺女。 老嫂子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五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毛干事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， 你知道个啥？他，这，还有这，老婆，那还有这。

当时跟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啊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应欢， 红灯火盘你少干，我能干一天你干不干天，一日磨皮苦两手煎，一上脸不苦两天，庄稼活要辛苦辛苦锻炼，一天两天说不完。 英华，要是累了，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 你看你别急了。 咋？跟你说话还得笑着硬着？ 哎，你看 啥？ 好，你慢慢干吧。 提 前 话 了，二大爷，你别开玩笑了。 哟，英焕呐，以后要担不了一桶就先担半桶吧。哎，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来你可不他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哇，等到叔叔底下歇会儿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跑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那有你干嘛还吹三吹的？ 我就是吹。 那 金 叔，那万是给他说着话的呀？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 了？我是看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都看都看，还说你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上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是这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在那儿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了，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 干活，干活。过来 哟， 小河南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咋了？ 对不对？ 不对， 啥不对？啥不对？ 真不对！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老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啊！

赶走惹命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能解决问题。哪怕我不要无能哪里杨柳树不可，可是这他没吃过九十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罐里了，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赖青还说叫我来看街团结人家了，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